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30日，19名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陈淑庄离任。 周五起，处所可多于四人对制运动，宗教活动有条件恢复。 西九行政总裁柏志高将于11月底离任。 英国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8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之前人大常委就决定啦，就今届立法会嘅议员咧就可以延任一年嘅。咁一路都谂紧系咪延任咧？部分议员一路谂紧嘅。之前咧见到15名嘅民主派议员咧就靠民意调查咧就定去留。咁寻日揭晓个结果出咗嚟啦。咁啊睇翻咧喺民主派嘅支持者群组当中咧，支持留任嘅咧就47.1%，反对留任45.8%，两者都未过半数噶。咁按照佢之前讲落讲法，未过半数咧就靠做政治判断啦。咁尋日見到15個人裏邊啦，就係14個人咧都係決定咧繼續留任嘅。咁而陳淑莊咧就選擇唔離任，不過咧就係話因為佢啊個人啊或者希望有多啲時間照顧家庭啊而選擇唔離任，選擇咧就係離任嘅。咁今朝早我哋請嚟嘉賓咧就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亦都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同我哋仔細傾傾嘅。 早晨， 胡志偉係。咁啊，先講講呢一個嘅民意調查嘅結果先，佢同你預期係點樣咧？呢個 我諗我哋喺開始做呢個調查嘅時間咧都。可以想象到就係嗰個民意係相當之分歧嘅，呢個從我哋落區啊各方面嘅信息都會見到呢一樣現象。咁當然我哋期望就係、透過兩個做法咧，係可以令到我哋有個容易啲嘅判斷啦。第一個就係話我哋將個門檻咧由原先啊鍾博士所建議嘅係2/3嘅門檻咧降低到50%一半，咁咧就作決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會令到公眾或者我哋有啲朋友嘅質疑咧係可以盡我哋能力去消除啦。咁第二個亦都希望個過程嘅呢一種討論嘅氣氛啊、辯論嘅過程咧，係令到公眾或者我哋嘅支持者咧更加理解到去留嘅利與弊。咁到最終我諗反映喺民意上邊，即係喺調查上面嘅結果就係、都見到其實真係兩個都唔過半，好近。而呢一個叫我哋留低嘅就輕輕多少少，咁我諗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即係好清晰嘅表達啦，即係呢一個其實都只係讓我哋係需要做一個政治判斷嘅基礎嚇、中間其實我哋係會多謝每一個嘅朋友咧，係對成件事嘅係反應啊、回應啊、答呢個問卷啊等等嘅事情，因為我哋始終都覺得呢一個重要嘅一個我哋成個民主派。嘗試透過呢一種嘅方式去揾到我哋應該走下一步嘅時間，點樣能夠同成個民意係結合嘅一個過程。咁當然我哋理解到而家咁近嘅一個結論嘅時間，好自然地，我哋作任何嘅決定都好啦，都可能會令到部分嘅朋友咧係唔滿意嘅。咁但係畢竟政治決定始終都要做嚇、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倒翻轉做另一種決定嘅話，亦都可能引起另一樣嘅係即係唔滿意嘅情緒，咁反而就係而家我哋做咗，中間我哋就第一就話喺嚟緊嘅一年裏邊咧，我哋有手上邊維持住我哋有嘅一個好，可能係好大家覺得好似好唔好用嘅工具啦，或者係叫做少少嘅武器，起碼都可以拖延住政府嘅一啲係惡法嘅實施嘅進度。咁第二個就係中間我哋仍然都係可以有我哋嘅一種即係。可能是重要的反應啦，譬如如果政府是做的事情已經去到市民大眾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當然現在我已經很多人都不能夠接受他的處境裏面，如果是變本加厲的話，那我們都還有一個反應的空間。到最後就是我們一定是要政府是要重啟那個盡快重啟那個選舉啦，令到就是真正的第七屆的是立法會議員能夠展開他在個憲制政治制度上面應該有那個責任和那個的是就是民意的基礎，同埋可以係令到成個政治嘅局面咧，係重新喺一個即係憲制嘅制度上邊咧，係有效去處理當前嘅困局咯。 但睇翻整體嘅形勢咧，即係除咗睇民主派支持群組，就見到有邊唔過半啦，就支持嘅稍稍多於反對啦，即係講緊留任嘅嚟講。但睇翻傾向民主派嘅都係其實反對你留任嘅偏多嘅。傾向中間派更加係啦，整體嚟講都係啦，淨係得你哋民主派支持者群組係出現即係支持留任多少少嘅，整體嘅民意又點睇咧？ 咁整體民意當中有兩個部分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係建制派啦，建制派好想我哋走啦，呢、這個好清楚啦。咁而一般嚟講係聲稱自己係中間嘅，可能喺當前嘅政治局面裏邊，大家都會多啲去，即係唔好難理解佢自己本身個政治立場啦。咁 傾向民主派咧都48%， 但係傾向民主派裏邊咧，其實你都見得個狀況就係、是。就算是咁樣樣都好啦，都係一個唔過半嘅係狀態嘅咁、如果大家仲想象翻嘅話，喺最初開始呢件事之前嘅係香港人計劃，最初嗰個嘅係香港研究所嘅係一個民意嘅結論嘅時間，嗰陣時講緊係60%+嘅朋友咧係叫我哋離開嘅。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其實通過呢個過程咧，其實大幅度咧係即係扭轉了同事的朋友的想法都不定的。但是總的原則就是呢，這個過程我自己覺得是好的，就是我們可以是很心平氣和地將那個的是去與留的利與弊呢是向公眾去展述啦，去表達啦。那儘管我們今次呢未能夠好即係好如人意咁樣揾到一個過半數嘅係決定嘅方向，但係畢竟我哋都嘗試就係咧去即係修正翻，或者係我哋去嘗試收近收，即係揸翻近大家之間嗰個距離，而通過一個咁嘅係方法。咁我諗呢個方法咧，其實值得喺往後嘅其他嘅係即係政治爭議嘅事件上面，特別喺我哋民主派之間，如果爭議嘅時間咧，係做一種嘅手段咧，係去解決我哋嘅矛盾嘅。如果唔係嘅話，以民主派嘅政治光譜咁闊嘅背景，咁我哋可能經常都會碰到一啲嘅政治爭議嘅。咁呢政治爭議點樣解決咧？係咪只係靠呢個所謂嘅係即係大家喺網上邊嘅聲量就做決定咧？還是都有個機制去解決咧？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大家進一步深思嘅。我相信始終都係即係本事同更新啦，相知何太急咧？咁大家喺呢、這個。要認清楚我哋真正嘅對手其實係嚟自特區政府，嚟自中央政府對香港嘅係干政。咁呢啲干預，我哋係需要大家係即係集結我哋嘅力量去共同面對嘅。 嗱，尋日朝頭早你就知道嗰個調查嘅結果啦，跟住有幾個鐘頭去思考做呢個所謂政治判斷。咁啊，講下個過程係點樣啊？有冇困難啊？還是好快你都有共識噶啦？ 其實個過程就係首先，鐘博士會將嗰個民調裏邊嘅一啲重要嘅係發現啦，咁就話俾我哋聽啦。咁當然其中最重要嗰點就係47.1:45.8啦，咁樣樣。咁然後亦都有其他嘅一啲細數，咁令到我哋得到一個大嘅印象，就係究竟客觀個形勢係點樣樣嘅意思。咁然後就翻翻我哋自己嗰、那個，大家點睇？ 分組傾嘅喺度係咪啊？ 即係喺呢度我哋一齊傾嘅。 都係 一齊傾嘅，一齊傾嘅。即係大家就一齊講一講，就話大家點睇嗰件事啦，咁樣樣。咁但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我哋成個即係呢十五個人啦，個初衷都係講緊就話我哋都覺得我哋留喺度其實係有我哋自己本身應該要背負嘅政治責任啦。而我哋留喺度嘅時間，我哋做得唔理想嘅話，亦都會係面對。即係下一輪嘅係選民嘅一個係選擇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嗰件事，就係既然喺呢一次嘅民調裏邊，最終就算我哋降低咗嗰個嘅係即係決定我哋去留嘅門檻，由本嚟嘅1/3降到1/2啦。咁但係仍然都冇一個係決定性嘅係狀態嘅話，咁而喺個設計裏邊，我哋係講緊就係話依賴我哋嘅支持者作為一個民意嘅係佢叫認受啦，我諗呢個鐘博士嘅用語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稍稍喺我哋嘅係參與者嘅支持者當中，係有較多嘅傾向叫我哋留低嘅時間。呢、這個亦都同我哋原先嗰個嘅係初心咧一致嘅時候，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咁嘅政治決定。我哋希望就係藉著呢一個嘅係政治嘅判斷嘅時間咧，我哋係仍然都喺嚟緊嘅呢一年裏面咧。第一就係保有住喺三條戰線裏面嘅僅有嘅一個係可以用嘅工具啦，我都唔敢講係一個力量，係一個工具。因為三條戰線就講緊街頭戰線、國際戰線、議會戰線。咁而喺三條戰線裏面，大家都見到就係各自都有自己嘅限制嘅。國際社會而家個關注可能去咗台灣，可能去咗南海，對香港嘅事務佢會睇住，但係唔係佢而家嘅現有嗰個嘅焦點所在。街頭戰線受制於呢個國安法，受制於警暴，亦都會見到就係即係有所約束嘅。我哋已經冇辦法係召集到呢個群眾咧，係大規模上街去遊行示威。咁而議會嘅戰線，其實就令到我哋仍然都保留住喺呢三條戰線裏邊，喺呢個階段裏邊嘅一個可以發聲嘅平台。咁 而利用呢個平台，大家係結連翻去上嚟嘅時間，就會令到我哋嘅抗爭咧係可以繼續落去，唔好因為就係、是自己放棄咗我哋嘅議會戰線，然後就變成就係、是連僅有嘅工具都掉低埋咁解啫。 嗯，今朝早我哋請嚟嘉賓咧就係民主黨主席，亦都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嘅。咁啊講緊咧有關有關佢哋之前委託香港民意啦，做嗰個民意調查結果出咗嚟啦。咁我哋參考咗嗰個結果啦，咁再做咗政治判斷之後咧，就係決定留低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18723111，跟同胡志偉傾下先。之前有冇諗過其實有機會離開嘅？有冇準備定離開嘅時候要講啲咩嗰啲啊？去到呢個層面未啊？ 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係嗰個民調嘅結果，我哋當然有準備啦。因為由原先嘅三分之二降到係二分之一嘅話，大家可以想像到，如果係要叫我哋走，按照較早之前嘅聲浪聲勢嘅話咧，其實我哋面對嗰個嘅係離開嘅風險係一定大好多嘅。咁但係我哋覺得，重要嘅就係我哋透過呢個過程咧，係同市民咧係去説明我哋點解要留。咁但係我哋係要復應個結果嘅嚇。咁當然咧，而家最終就係個結果本身係兩個都唔過半嘅時間，我哋始終又翻翻我哋自己原先要作政治決定嘅呢一個環節咯。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離開嘅話，我諗個現實第一，我哋心有準備嘅，準備呢一樣嘢。客觀上我哋都有同同事講咗，就係我哋嘅合約本身係去到咁9月30日，因為我哋原先同啲所有同事嘅係合約都係去到呢9月30日就。 你講職員嗰啲啊？ 職員嗰啲係嚇，都係會結束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喺呢個日子到之前，我哋當然要盡力做好我哋嘅論述啦。咁亦都希望就係話到最終出嚟嘅效果或者結果，係。要我哋留低要做嘢嘅，咁我就努力去做好個工作咯。咁我都希望同所有嘅朋友團結一致去處理面對嗰個嘅係困難啦。嚟緊嘅呢一年，我哋相信面對嘅局面咧係只會更困難，亦都只會咧係有更高嘅風險。咁但係我哋同時都係即係大家好清晰，我哋面對呢件事嘅時間，大家盡力而為。 嗱，今日最終咧，你決定咗用民意調查嚟做個參考啦，希望等你哋嘅決定嘅時候有多啲嘅認受啦，這個。睇翻轉頭嘅成件事，你覺得做唔做到即係所謂譬如民主派陣營裏面嘅團結咧？譬如嗌你走嗰啲，似乎而家都仲嗌緊你走喎，網上面依然都仲係話嗌你走喎，都話一半人嗌你走，你都唔走咁樣，都係有啲聲音喎。有冇啲效果咧？團結嘅效果咧？ 我諗我哋盡量做好我哋自己嘅係即係覺得應該要做嘅方式啦，係嘛？因為其實你睇翻個調查結果，亦都會見到大家真係唔過半數，民意是有個分歧，有個分歧的意思就是話，無論你點樣做都好，都不能夠令到所有人都滿意嘅。咁從呢個角度嚟講，我哋總係要承擔嗰個政治嘅責任。但我仍然都覺得就係、是、呢一次嗰個做法嘅本身咧，最大嘅好處就係令到我好耐未見過有一個嘅係議題咧，係可以讓民主派好，或者係我哋嘅係一啲本土派嘅朋友都好啦，大家可以係好心平氣和咁樣樣咧，喺唔同嘅係場合裏邊咧，係就住自己嘅睇法咧，係展開嗰個嘅係好詳盡嘅討論。你見喺電台嘅聯播節目好，喺報章上面，喺啲訪問上面，大家都係好詳盡咁樣樣咧，可以將你嘅利與弊咧係闡述嘅。咁喺呢一度變成嘅最後就係唔係一啲好情緒嘅決定，係大家都深思熟慮咗之後嘅一啲政治嘅判斷。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係會幫助到成個民主派陣，就算唔係今次都好，往後用呢一種嘅方法，係咪會更加能夠令到大家嘅分歧嘅意見可以縮窄、可以收窄嗰個嘅係對立嘅狀態咧，而令到我哋揾到一種解決問題嘅方法。咁我覺得呢一個係理想嘅。 縮唔縮窄到啊？分歧嘅狀態，似乎大家都好有自己諗法嘅。而家呢啲， 但係因為冇嗱，政治就永遠都係咁樣樣啦，係嘛？即係等於我哋即係我諗政治永遠都會係有一個分歧面嘅。但係始終你都需要有個過程咧，係去展開大家對話嘅一個基礎啦，咁而呢個基礎始終你最後你都要面對就係群眾嘅選擇，咁我覺得呢一個態度同埋呢一個嘅係做法咧，係作為一個起步點啦，係嘛？咁往後我哋仲有更多，譬如琴日我哋都有講咗，就係我哋會係展開我哋嘅同呢一個嘅係各個唔同嘅係政治組織喺嚟緊日子裏邊嗰個合作啊，嗰、那個嘅係大家點樣互相支持。面對嗰個困局嘅時間，共同係去面對我哋嘅係最大嘅對手。呢啲嘅工作咧，係展開呢個對話。我覺得呢個係即係 亦都係我哋嘅一個過程嚟嘅，係重要咧，係去修補大家之間嗰種嘅係即係可能係我哋叫不信任嘅係過程嚟嘅。咁我希望做到呢啲效果啦。咁但係呢個都需要大家咧係願意係放開我哋嘅懷抱，大家係用一個即係心平氣和嘅形態咧，係去面對我哋之間有嘅一個分歧咯。 嗯，頭先你形容話有幾條戰線啦，其中一條就係議會嘅戰線啊。今次睇個民意調查，可以話係緊緊熟咁啦，你都可以 係我接受你嘅講法， 可以入翻去留翻喺議會度啦。有啲分析就話你由於係咁嘅狀態，見到咁嘅民意之後，你入到議會之後咧，或者翻返去議會之後咧，可能個形態上咧都一定要。加多啲衝突啊，加多啲抗爭嘅元素咧，嚟到，因為你都要睇住成個民主光譜裏邊噶，會唔會有呢個壓力俾你哋咧？翻返去之後， 我只能咁答啦，因為即係嗰個壓力嘅本身就係嚟自我哋要就住我哋已經我哋過往做嘅事情或者做嘅方式咧，係要進一步加強我哋嘅戰意同戰鬥力啦。咁呢一個我係好相信咧，所有留喺議會嘅同事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呢個係我哋嘅一個。對自己的一個要求嚟嘅，咁喺呢一點上面，我覺得大家一致嘅。咁至於去到幾盡先至叫做做盡咧，咁樣樣，咁呢個當人見人殊啦，係嘛？咁但係客觀上，我哋喺過去嘅一段日子裏面，我哋有唔少同事咧，因為個議會衝突咧，已經係孭住唔少嘅係檢控嘅罪名啦。林卓廷有，尹兆堅有，許智峯有等等。咁我相信就係大家都會係仍然都係。即係鍥而不捨去做好我哋呢部分嘅工作，我哋唔會因為就係我哋而家面對呢啲嘅係即係政治上或者係我哋叫警政上邊嘅壓力嘅時候，然後就話 OK， 咁我哋喺呢個議會當中，我哋就縮翻條鋼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一定唔會嘅嚇，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如果我哋諗住縮翻條鋼，我哋最好就離開個議會啦，係咪嚇？咁喺得個議會上邊，我哋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我哋應該要做嘅係即係。監察拖延的責任， 但你怎理解何謂議會戰線呢？議會是應該進去論證、啊、用投票來到 收集分 本來應該是這樣的， 但現在議會戰線解讀就是可能你都要有些、甚至乎肢體上的衝突，有些人可能去到這樣碰撞示威，你怎樣看呢？ 我想本來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呢，是應該要大家在這裡議政，議政的過程裡面我哋叫在朝在野啦，或者係反對黨同埋呢個支持政府嘅政黨咧，就應該就有個政黨輪替嘅過程，令到大家係從一個最終你要面對執政呢個困難嘅時間咧，係修正自己嘅政策上邊咧，嗰種嘅係可能係偏頗都唔定嘅。咁但係喺香港就已經好不幸啦，一路都唔存在呢個現象。咁結果就係、建制派就可能就靠即係、就是、做呢一個保皇黨，咁咧就一路就總之政府講乜佢就應承。盲撐政府，咁而政府亦都恃住有足夠嘅票數，議會當中佢唔使驚任何嘅反對意見，令到佢變本加厲，係嘛？最近嘅最新嗰件事就見到啦，喺個議會上邊上下都同意就係應該要設立呢失業援助金嘅，包括建制派、民主派，但係政府話咩？唔做得嘅，嗰啲錢唔可以咁樣用嘅。咁呢個就反映咗就係話政府係唔覺得有壓力咯，因為就算你建制派。就算你工聯會、民建聯話我要失業援助金都好，政府話唔做，你都唔夠膽就係行出嚟，就係話我反對政府嗰個嘅係財政預算案，咁或者嗰個嘅撥款申請，咁然後就逼政府要改變佢嗰個想法啦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個而家議會戰線令到就係我哋嘅議事、或者我哋叫議事論事或者係議政嗰個平台咧，客觀上咧係、那個效果咧係只會越嚟越收窄嘅。咁但係。在咁嘅局限裏邊，我哋都仍然要做嘅事情就係、是，起碼都要令到個政府所做嘅事情能夠彰顯喺公眾面前，喺、個社會討論嘅係焦點上邊。咁令到就係、是，即、就、係、是、大家唔會係無聲無息咁樣樣咧，俾政府嗰啲即係心裏邊諗緊嘅一啲壞事咧，係可以好隨意咁樣完成咗佢。 但如果而家靠議政或者靠投反對票，咁可能有啲嘅。市民唔收貨啊嘛，而家有啲可能民主派支持者度，會唔會呢樣嘢夾到你哋入到去都焗住要？升級你哋嘅行 動。頭先我都講咗，其實喺議會上邊，我哋肢體抗爭，我哋嘅肢體衝突，我哋嘅係即係點樣樣係去迫使政府必須回應民意咁嘅工作咧。其實我哋一早都有做。至於你話去到幾遠先至係滿足到大家嗰個嘅係願望嘅話，咁呢一個我相信咧就即係、就是、我哋只能夠承諾嘅或者會做嘅就係我哋會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好呢一件事。但係你話 要做到怎樣才滿足到我真的沒有水晶球答你這一件 事。回到民主派的支持者，民主黨的支持者會不會想你用這種形態出現呢？會不會有個兩難位呢？你自己 我自己覺得其實現在整個的是民主派支持者的群眾呢，客觀上我們都要承認的是提升了他對政府的反感那個力度的，這個必然的事的。咁要從呢個角度嚟講，你見到其實所有嘅民主派，就算我哋無論幾温和好，或者係幾激進都好，其實大家嗰個嘅係做事嘅方式呢已經係越走越近，越似，越嚟越似啦，係嘛？你話肢體衝突，民主黨儘管我哋係被稱稱做最温和嘅一翼，但我哋已經有兩三個同事咧，其實已經孭住唔少個寶啦。咁你話喺嗰個嘅係文鬥嘅工作上邊，我哋都有同事，譬如阿童仁新好，或者我哋都係經常都可以係做好嗰個所謂拉布嘅工作啊，或者係拖延住嗰個議會嘅係組成嘅過程。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我哋自己係每一個同事做好嗰個抗爭嘅意志嘅時間咧，係能夠表現喺公眾面前嘅一種做事嘅方式。咁我諗呢一個最終嘅評價，自然係留翻俾公眾啦。 嗯，好。咁今朝多謝曬先，胡志偉同你傾咗先。 唔該曬，冠霖。 胡志偉咧就民主黨主席，亦都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我電話18723111，187231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包括两男两女，年龄介乎31至45岁，分别由法国、加拿大同印度抵港。本港至今累计5079宗确诊。另外有消息说，本港再有护老院社院友初步确诊，涉及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一名71岁女院友，她没有发烧等的病征，正在博爱医院留医。昨晚10点多开始，陆续有身穿全套保护衣并戴上面罩的医疗辅助队等的人员到元朗护老院将院友撤离。现场消息话，几十名院友要撤离，将会被送到亚博馆。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为期1星期，包括容许市民在体育处所进行对制运动，人数可以多过4人。不过公众地方4人限聚令同强制戴口罩等的措施继续。体育教练工会筹委会成员刘家豪欢迎有关的安排，又说即使放宽人数上限，训练都会尽量减少身体接触。他又形容有关放宽对教练的生计问题未止到血，希望户外免费球场可以尽快重开。另外宗教活动亦都可以有条件下恢复，在教堂和寺庙等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参与者人数不多于处所可容纳人数的50%。除了宗教礼仪之外，不可以供应食物或者饮品。在美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之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公布他过去4年的报税资料。美国传媒报道，拜登和太太在2019年合共缴交29万多美元的联邦所得税。拜登的阵营说，希望透过历来最高的透明度，争取美国民众对领袖的信任，并呼吁现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亦都公布他的报税资料。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2016年胜出大选当年和2017年分别缴交750美元的所得税，又说特朗普在过去15年有10年是完全没有缴税，大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公司汇报了亏蚀。特朗普指责是假新闻，强调自己有交税，处理之后会公布。特朗普集团首席法律代表早前说，特朗普在过去10年向联邦政府支付几千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的仔和多名政府高层官员，说他们在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

处龙尾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大榄上斜，后少少近住扫管忽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三圣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繁忙嘅，排到去津桥，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挤塞，排到去马鞍山绕道近住恒安村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封咗快线，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咁封咗快线，影响到一大挤塞，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正所谓一年容易又中秋，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特别挂住海外的亲友的，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视像一下，一次过能够跟很多亲友一起倾下偈，其实都很温馨的。 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2020年9月30号，19名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陈淑庄离任。 周五起处所可多于四人对制运动，宗教活动有条件恢复。 西九行政总裁柏志高将于11月底离任。 英国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八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民主派咧，尋日就公布咗咧之前佢哋委託香港民研做個民意調查嘅結果啦。咁就見到咧喺民主派支持者當中咧，就係支持佢哋留任同埋反對佢哋留任嘅人數都不過半嘅。咁但係支持佢哋留任嘅人數咧就稍多。咁結果咧，民主派就按機制咧就做一個政治判斷咧，之後就決定留任嘅。咁頭先咧就聽到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講佢哋嘅諗法啦，同埋未來喺議會上面諗住嘅做法啦。咁大家打嚟一齊傾下嘅，1872311，1872311。另外見到公民黨黨魁楊岳橋都係決定留低啦，公民黨嗰度咁佢就話咧冇決定咧可以完全令到任何一方都滿意嘅。咁睇翻公民黨咧，就見到佢哋嘅陳淑莊咧宣布咧就係話會辭職並且會退黨嘅。咁所以睇翻啦，今次喺即係所謂延任之後啦，決定離開嘅人數咧增加到三個啦，包括有人民力量嘅陳志全啦、議會陣線嘅朱海迪啦，同埋公民黨嘅前黨員陳淑莊啦，三人就決定離任嘅。咁睇翻啦，咁樣之下整體嘅形勢會係點咧？以後之後，咁有幾多個立法會議員呢？見到咧就應該建制派嗰度咧應該有41個立法會議員嘅，非建制派就有21個嘅議員，當中計埋咧就係醫學界嘅陳佩然啦，同埋熱血公民嘅鄭松泰嘅。咁大家點睇呢個形勢？打嚟講1872311，1872311，對於未來議會有啲咩期望都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嘅。听下听众的声音先，1872311接通了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早晨的主持。 早晨赵先生。 胡议员胡正棍离开了个台的是吧？ 请讲你睇法啦，不如直接。 就咁样，因为我觉得呢他们的吃相就非常难看。起初呢就要求三分二人同意他才入回议会。因为起初他们说这个议会是不合法的延期。跟着呢就细声不对就说超过一半啦。就先至入议会，如果低过一半就唔会入议会噶啦。但系搬完一次龙盘又一次龙盘，咁要响即系电话俾意见嗰2000多人，其中拣翻700多人嚟同意，即系接受佢哋嘅意见。咁但系700多人，其中得35 37.1同意佢，45.8就唔同意啊。咁既然唔過一半啦，咁何必要咁樣勉強搞到民主派大家互相分裂呢？因為我亦都即係首先我認為應該議會係有反對意見，但係你就唔好當香港人係啲笨蛋啊。咁你一早話自己決定入返咪入返，何必做咁多大龍鳳嚟欺騙香港？你唔好當香港人係全部蠢蛋嚟嘅。你如果一早你話我係要入議會支持我哋自己嘅意見，咁冇問題㗎。我覺得都係合情合理嘅。但問題你就欺騙香港嘅市民咯。我而家覺得佢成班人，佢當年就笑梁振英係689，叫林鄭七就777，佢而家就變咗335。 OK， 好，多謝曬啊呢位聽眾啊，趙先生先啊。不民主黨佢哋就喺即係今次委託香港民研做呢個調查之前都講咗佢哋成個機制係點樣啦，之前都有交代嘅，就話過半就跟呢個指示啦，跟呢個調查結果做啦，唔過半咧就要做一個政治嘅判斷嘅啦。我聽完趙先生意見之後，仲有陳先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 早晨，陈生。 我认为咧，而家嘅民主党咧，成日退出咧，益晒保皇党啊。而家林郑月娥自把自为，咩都自己，将香港人嘅钱系咁抌，系咁咩啊？你一定要反对佢嘛，同佢死过嘛，同佢真系噶。你保皇党呢家又林郑话乜，佢都系话 O K 噶，系咪啊？好似咁呢次。即係疫情咁慘，低下市民都飯都冇得食。你啊，俾呢、這個李嘉誠兩間超市俾過億，佢將啲錢應該整啲派啲飯飛啊，呢、這個大家樂啊，俾啲市民食飯啦、啊。好多即係冇公開飯都冇得食嘅，好多都真係噶。又要交租，又要成90多样，唉。所以而家林鄭又自把自為嘅，而家你保皇你民主黨全部退出咧，就大鑊噶啦，真係保皇黨自把自為。唉，佢中意你林鄭又撐嘢，有錢佬都唔係話低下市民着想嘅。 其他嗰啲幫唔幫到你啊？嗰啲紓困措施啊、抗疫基金嗰啲幫唔幫到你啊？其他 幫唔到啦，唉，幫咩？我一日食一餐飯。过日子，即系饱唔死我唔亲啦，叫做 一餐饭都饿嘅咯。 一餐饭上昼食面包啊，算数啦。下昼买个20蚊饭盒咁过日子。 之前10000蚊嗰啲帮唔帮到你啊？嗰啲 帮到少少啦，慢慢搣啦，慢慢使啦。 OK，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啊，同你倾到度先。就周先生添啊，周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周生， 志伟走咗啦，系嘛？ 系啊，佢离开咗直播室啦，系啊。 哦，咁样嗱，我唔紧要啦，佢可能会听住收音机嘅。我因为佢咧就做呢个系所谓系入翻立法会系政治决定咧。我老周咧，我啲朋友啊，所有我识得人咧，都系有一个政治决定。点解话咧？我哋投票嗰阵时咧，即系我哋含泪投票又含泪投票又好，不内呢个无奈投票又好，我哋都投民主派嘅。我係即係好失望，好失望。即係佢哋今次咁做咧，我又都做個政治決定。我以後幾個朋友啊，包括所有人，我都唔會投民主派噶啦。我將嗰啲票咧，令我咧抌落鹹水海，都唔會投去投票噶啦。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你個任期已經係滿咗噶啦嘛。你係經過人大一個做一個決定先可以入到立法會。好啦。咁你自己呢又想话入又想话唔入。好啦，其实佢係想入。咁你就做一个民意调查啦，但係我啲市民。民意调查嗰啲民意问题呢全部都係对自己有利嘅，想入去立法会嗰种嘅。咁你即係你真係欺骗我哋香港市民。咁我哋仲会点去投你票呢？咁但我又唔会投建制派喎。所以我真係另外就嚟緊，如果有选举嘅，我所有叫啲人呢唔好投票。直头抌晒南潭水海，好失望，好失望。尤其是民主党、公民党，我咁多年支持咁多年，系嘛？支持咁多年，咁点咧？得来嗰个就系政治决定，我又有政治决定啊！主持人，我好大嘅政治决定啊！ Okay. 明白啦，多谢晒周先生你嘅意见啦，同你倾到先。最后一位听众啊，李先生，李先生会点睇咧？早晨，李先生。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李生，系，请讲啊。 嗱，我觉得今次民主党咧，其实我都好希望佢哋继续延任嘅，因为始终会有其声音咧系比较好啲嘅。 嗯。 但系佢哋咁样去延任嘅方法咧，似乎咧就有啲造假啦。 嗯。 嗱，第一件事就系佢哋所谓嗰个电话采访咧，只系2000多人，但系用咗个时间咯，点咧系？四日时间先至可以卖到2000多人，同埋个计数日期咧，亦都要成两日时间。咁佢哋系咪计好晒啲数？边啲对佢哋有利，边啲对佢冇利，咁先至公布出嚟咧？ 嗯， 啊，咁所以佢哋咁嘅延任咧，就觉得比较咧系比较牵强一啲嘅。 佢哋民主党就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做嘅，都算系另一个机构做嘅，有冇信心咧？ 我明白，但系上一次就算做嗰个叫初选咧， 嗯， 哇，那个功效好快、哦，但系今次就咁慢、哦，咁即系俾人哋一个感觉咧，虽然系喺另外一个机构，但始终系内边咧系有啲问题喺度嘅， 嗯， 系计个数系点样对佢哋有利。咁先至係公布出嚟。 嗯嗯。 啊，咁呢個第一件，第二件事，如果佢哋話以政治意念去取向嘅話，其實在未投票之前咧，佢哋應該係表決咗嗱，我哋就一定想係留任噶啦。 嗯。 啊，就唔係等到個結果出嚟先至話政治取向嘛？唔通佢哋以往做嘢唔係政治取向？ 佢哋嘅講法都話係諗住想延任嘅，不過就會跟呢個民意調查結果咯，過半就要跟咯。 但係應該一早就決話咗，我哋呢14人係決定延任嘅，唔係話跟民意去延任嘅。 嗯嗯， 即係無論個民意係點樣咧，佢哋都應該延任。 嗯， 即係應該延任。 OK， 只不过咧系攞到啲民调咧，佢哋日后系点样做法嘅啫。 嗯 ，OK， 好，明白李先生意见，同你倾到先。嗱，关于立法会上面个生态会系点啊？嚟紧就今日都九月30号啦，听日11号开始新一年嗰个又开始啦。因为原本任期系讲去到今日嘅啫。咁对于未来一年嘅情况，大家啲咩睇法？打嚟講下18723111817231。另外咧，啱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咧，要同各位交代翻先嘅。正常道往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分別有壞車同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啊，驾车人士请尽量改行其他道路行驶啦。讲多次啦，就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分别有坏车同交通意外啊，塞车。龙尾已经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啦，咁大家留意翻啦。又讲个疫情嘅情况先，咁寻日个数咧就本港新增多4宗嘅个案，全部都系输入个案嚟噶，再次录到咧本地零确诊。不过咧有消息传出话咧，元朗有一间嘅护老院咧有个71岁嘅院友咧初步确诊。聽消息就話咧，病人咧係冇發燒等等嘅病徵嘅，咁而家就留醫緊，咁啊有人關注到院舍個情況啦。嚟緊仲話中秋節添，中秋節就話諗住可能有啲探訪可以安排，咁而家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啦，18723111。咁另外有關一啲社交隔離措施方面咧，咁就政府就公布啦，因為聽日中秋啦，又國慶啦，咁4人限聚令會點咧？4人限聚令咧，依家就話會維持嘅，不過星期五開始咧就會恢復翻。可以在崇拜地點做一些宗教活動，不過參與人數就不能夠超過處所可以容納的一半。另外一些在體育場所做的隊際運動都被大家做回了。另外為了加強阻嚇作用，就說食肆如果違反了每台4人的規定，以往就只是負責人被罰的，現在修例了，食客都會罰，每人計落可以罰2000元。大家怎麼看都可以打來談的，18723111 18723111。有關這些措施或者香港疫情的情況咧，都要請一位專家傾下先。有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醫生一齊傾下噶。早晨，曾醫生。 早晨，葉冠林。 好，講講形勢先啊。又見到有零確診，咁但係又聽到話院舍有初步確診，點咧？個哋嘅形勢？ 其實我哋都要好小心啦，因為其實第三波我哋都睇得到，即係如果老人家感染咧。尤其是係院舍咧，大規模感染咧，係造成呢個公共醫療一個好沉重嘅負擔嚟。咁所以咧，我諗喺老人院舍嗰個防疫措施咧，係要比較嚴謹啲。 嗯。 咁而家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咧，我諗即係特區政府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咧，要盡快去調查今次院舍嗰個個案咧，咁究竟個嚴重性有幾大，同埋後續嘅跟進工作。照我所知，而家就係院舍嘅職員同埋老人家咧，佢已經被隔離啦。 嗯。 咁而家希望就可以睇下環境樣本嗰方面咧，即係有冇啲嘅投水。另外就係睇跟住落嚟咧做檢測， 各方面，即係究竟有幾個老人家同埋院舍嘅職員係受感染。 嗯， 因為照我哋所知咧，就係院舍爆發咧，可能未必淨係一間嘅，有陣時候可能佢會可能接二連，可能有一至兩間，因為有關聯嘅。咁所以呢部分咧，我諗我哋要靜觀其變，同埋要睇下跟住落嚟嗰個情況係咪越演越烈啦。咁我自己希望就快速行動，快速去加緊一啲嘅措施啦。咁暫時嚟講，我自己就未係時候咧可以放寬，即係譬如院舍探訪個限制。因為我哋真係而家即係啱啱初步先至係個社區當中係有明確診。咁我諗真係要等我哋即係個社區當中嗰個零確診個情況係持續啦，咁然後先至有序地同埋有限制地咧去放寬一啲探訪嘅措施嘛。 因為有啲又話中秋諗住啲特別安排咧，俾見下啦，係咪應該嗌停啊？呢都 我自己覺得就可能要睇定少少。如果萬一真係譬如特區政府都係覺得要放寬嘅時候咧。我諗喺個措施嗰方面咧，都要係理得特別緊嘅，即係譬如例如探訪者可能佢要預約啊、限制人數啊、喺特定嘅時候啊，即係只係幾個鐘，同埋佢探訪者可能佢需要穿著一啲嘅保護衣咧，然後先至可以進入到院舍。咁呢啲所有嘅即係細節咧，我諗都要交代。咁尤其是係院舍佢人手唔係好足夠嘅時候咧。你點樣去監察或者去監督住即係探訪者佢喺院舍裏面嘅活動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好考心思嘅。咁呢部分係啦，我諗要多加詳細去講述下。 好，另外講下啲新措施啦，就講到譬如對制運動喺運動場、體育場所做嗰啲，咁而家都會放寬翻啲啦，即係嗰啲足球啊咁嗰啲，有冇風險啊？而家放星期五放啦嘛？ 其實就對制運動咧，就當然就係即係運動員可能有身體上嘅接觸啦，同埋碰撞，咁同埋運動嘅過程當中咧，都會有飛沫即係可能互相交叉噴射到嘅機會係比較大啲嘅。咁我諗適度嘅放寬係可以嘅，咁但係問題就唔適宜係太過即係過度放寬啦。咁可能即係你譬如你對制運動，可能都要睇下係邊啲一啲嘅對制運動啦。咁人數太多嘅，可能未必係太適合。 足球多唔多啊？兩隊可以廿人嘅可以。 嗱，如果足球咧，就嗰個對制運動，因為佢始終係牽涉係喺嗰個户外啊。咁空氣可能相對地流通。咁但係如果你譬如講室內嘅話咧，如果你個室內嘅場館佢空氣唔係話非常流通或者。個空調啊、換氣嘅速度咧，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咧，咁都係要小心為上嘅。因為大家知道你打波嘅時候，你就唔會戴口罩。當我哋除低口罩嘅時候咧，其實個風險就嚟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真係要放寬的話咧，特區政府都要密切監視住，即係有冇一啲嘅相即係我諗要逐個禮拜逐個禮拜去睇咧，或者可能。 Okay. 兩個禮拜兩個禮拜去檢視究竟嘅成效啊等等嘅。 但星期五去住先都得係咪啊？即係先試一試先都得係咪？ 我自己覺得就即係都係要做足曬一啲基本嘅即係防控措施咧，進入場館啊等等。咁係可以有限度嘅，我自己覺得。 好，另一個啦，就講到即係食肆嗰度啦。就以往你多個四人一台就罰個老闆嘅啫，而家就罰埋啲食客啊。你知道點睇啊？ 嗱，我自己覺得呢個係都有警惕嘅作用嘅，因為其實今次。如果去做呢啲咁嘅措施或者實施咁嘅措施咧，就係俾即係食客同埋呢個店員啊，或者店即係個店主咧，都有個責任，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嘅。不過喺執行上、法例上點樣去做咧？譬如我舉個例，我同葉冠霖你入咗去食嘢嘅，咁其實就未過五十人，即係未過一半限制人數嘅限制。咁但係問題跟住再有下一個人入嚟，其實係嗰個人。犯法啊嘛，嗰、那個人唔啱啊嘛，咁所以其實就唔應該罰我同你葉冠霖咯，明唔明啊？咁所以變咗係最尾入嗰個咧，就應該係要即係被票控啊等等，因為佢啱啱已經過咗即係50人即係50% 嗰個限制，咁所以依部分咧，我諗就即係政府要詳細即係講清楚點樣去執行呢條條例同埋罰則啦咁樣。 不過呢個操作上究竟係點都，正如你所講，好似都要問清楚，因為有啲報章都有問翻，又好似有啲 我都要再查证究竟佢系点样处理先，即系系罚系点罚法啦。因为头先讲系好似一台过四个就会罚嘅，头先你讲嗰个就另一个啦，即系嗰个餐厅系咪过一半食客嗰样嘢系咪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问题你过即系譬如过一台四个，咁呢、這个咁啊摆到明就呢个好简单啦。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喺嗰个表列处所嘅食肆嗰度，你楼面系多过50%。咁你罰嘅時候，你係咪罰埋嗰個即係食客咧？即係最尾入嚟嗰個，或者最尾入嚟嗰四個？咁依樣嘢我諗係即係要講清楚咯。 OK， 嗱，俾少資料補充啦。我見《星島日報》就話問個食衞局嘅，就話若果表列處所超過所超出一半入座率嘅規定，咁係邊個罰咧？就話係負責人可能會被票控，參與者就唔會嘅。呢、這個就係《星島日報》話問咗食衞局，佢咁樣答佢嘅呢個。好似我想好快問，好快問埋咧，就係嗰個宗教處所嗰度放寬點啊？呢度你覺得？係 嗱，宗教處所咧，我諗就要好小心。第一樣嘢就係每種每類嘅宗教團體咧，佢哋嘅宗教活動咧都有啲唔同嘅，同埋宗教儀式咧，可能佢喺當中咧教友同教友之間有一啲比較親密上嘅接觸，譬如手牽手啊，歌頌崇拜啊等等，領聖餐啊等等，咁所以變咗咧，我諗可能喺呢啲咁嘅時候咧，可能要減低身體上嘅接觸，同埋全程都要戴口罩。另外就係話限制，即係譬如講緊表列處所佢嗰、那個。一半人數，即係可 入 嘅人數一半咧，咁呢部分咧就要睇啦。 Okay. 因為咧其實就每個地方佢個地方個限制有啲唔同，咁同埋點樣執行都係好緊要。崇拜前同崇拜後咧，都好難避免一啲人群聚集。 OK， 好，咁多謝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咁我哋電視直播嚟到呢度先，9:00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民主派昨日公布决定立法会去留的民调结果，民主派支持者群组支持留任略多于反对，但是去留意见都不过半数，民主派按照机制作出政治判断之后决定留任。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并没有决定可以完全令任何一方满意，公民党的陈淑庄宣布不跟大队辞职并且退党，令到离任的民主派议员增加到3人。未来一年议会就会剩下21名非建制派，建制派就有41人。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再录得本地零确诊，食卫局昨日挨晚宣布就原定听日届满的防疫措施作出微调，包括由这个星期五起放宽宗教聚会和对制运动安排，對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室內場地現場表演限制就在明日放寬，四人限聚令和餐飲業務等防疫措施就會實施多一個星期，去到10月8日。而《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食衛局昨日公布對食肆、健身室等表列處所的相關規例加辣，例如食肆超出4人1台，不單止票控處所負責人，那台食客都會被票控，今日起生效。分別是《經濟日報》和《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港人陳同佳在2018年涉嫌在台灣殺死女友潘曉穎，潘曉穎的媽媽連日來都希望陳同佳去台灣投案，但是並沒有回音。特首林鄭月娥昨天被記者追問事件的時候繼續拒絕評論，潘曉穎的媽媽對此深表失望，亦都反問林鄭月娥兩年前說她的初心是為了幫個女兒而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不依家初心去了哪裡？又認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這件事不應該袖手旁觀。這個是《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12名試圖偷渡台灣的香港人在內地海域被捕，涉嫌犯下偷越國邊境罪。廣東警方近日通報，其中一名疑犯負責開船。據了解，負責開船的是鄧啟賢，他本身在香港亦都被控串謀意圖縱火。根據內地刑法，偷渡一般會判1年以下的刑期，但是如果涉及組織他人偷渡並且被定罪，刑期就會由2年去到7年不等。《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再有高層人事變動，行政總裁柏志高將會在11月底離職，未有交代原因。消息說他原本打算明年完約之後不續任，但被人要求提早離職。管理局表示會全球物色的任人選，並且向政府借調人手作過渡安排。連同柏志高在內，連續三任的西九行政總裁都提早離職。這個是《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國泰航空管理層計劃在第四季向董事局提交架構重組建議，市傳國泰航空將會縮減規模和裁員。由國泰機師組成的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秘書長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正努力爭取參與國泰重組談判，認為公司的架構重組可能影響機師，希望有份參與討論。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苹果日报》的评论说，泛民议员留任，下一次的选举肯定要付出代价，留下的最大理据无疑就是要保留实力，继续抗争，以免让出空间任由林郑月娥政权和保皇势力为所欲为。尤其是港版国安法之下，街头抗争和国际联系都会越益凶险困难。留任议会的泛民势将民愤从街头聚焦到议会，激发抗争。《苹果日报》评论。 明報社評說，立法會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社會深層次矛盾急需處理，腋下還有一大堆經濟民生問題，繼續任由問題惡化，情況不堪設想。社評說，看不到立法會能夠忽然走出政治泥沼，但是各方面至少應該設法在經濟民生事務方面找出一些最大公因素，讓香港可以前行。明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有人錯誤地認為監督司法就是干擾司法，這樣的講法是屬於誤導。法庭的每一項判決關乎於社會的公義和市民的切身利益，是社會公器。監督司法體現不同持份者的權利，在三權分立的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設計是在於權力制衡。社評說，體現對司法的制衡就是建立和健全監督司法機制。大公報社評。 文汇报社评，随着全球疫情发展，防疫进入长期常态化，政府必须科学动态调整各项防疫措施，有章有次，有序重启本地经济活动，努力恢复粤汉的正常往来。国庆中秋假期，市民应该继续保持防疫警觉，不要因为防疫疲劳和节日而松懈，以免令到疫情再度恶化。文汇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多宗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好挤塞噶。咁特别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坏车同埋有意外啊，咁所以咧就车龙好长。咁但系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龙尾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也。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有坏车阻路啦，加上咁车龙好长啦，排到去呈祥道，亦都排到过晒龙翔道，落翻去观塘道噶。咁所以而家龙尾咧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因为成条龙呈祥道去荃湾铺满晒车噶。咁你谂下啦，塞翻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咁另外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出慢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分别有两段龙尾，都好长噶，一段。就在彩虹村，另外一段就排翻上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龙尾排到过晒彩虹村，咁亦都系影响埋观塘绕道啦，有条支路落太子道东嘅，咁啊都受影响，咁所以咧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喺港岛区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红棉路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告士打道啦，近住维园落桥位噶，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去告士打道，咁啊自然影响埋告士打道西行左转上红棉路嘅交通，咁所以而家排到去维园落桥位。咁另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噶。 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太古城啦。咁有两单咧就清理咗，仲系挤塞嘅就系荃湾路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快线啦。虽然清理咗，咁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啦，喺骏星工厂大厦快线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慢车排到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喺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龙尾都系排到去洪天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咧仲系挤塞，而家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屯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咧，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新光中心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泳池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即人限聚十一之后，又应不应该喐呢？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个案咧，咁社区有一定传播链，就尽量不要搞啲大型活动算啦。 宗教的聚会，啲有冇喐嘅空间呢？ 哦，呢、这个政府可以考虑啦。教会你限翻人数，戴口罩，局部都可以开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0年9月30号，19名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陈淑庄离任。 周五起，处所可多于四人对制运动，宗教活动有条件恢复。 西九行政总裁柏志高将于11月底离任。 英国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八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1872311。头先嗰个钟头倾过咧，包括就喺疫情之下嘅最新数字啦，话听到有啲院舍有初步确诊嘅个案，又惊喺院舍嗰个情况会点咧？另外就有一啲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嚟紧星期五会放宽，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啦，1872311。另外都讲到咧，就系15个民主派议员咧，就之前咧就揾咗香港民研咧做个民意调查嘅，咁寻日出咗个结果出嚟啦。刚才有听众就有个问题，就话呢个民意调查你做咗几日时间，跟住又有两日时间去做结果，咁话做假，咁有啲咩意见？咁而家点解旁边咧请嚟咧就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一齐倾下先嘅。钟建华你好。 你好，早晨。 系啊，有听众就问啦，点解要做几日时间噶？另外又要用几日时间嚟到做嗰个结果？咁话之前做初选嗰啲好快有结果噶喎，话你做假喎，咁样解解先。 初选我哋用咗五日时间去点票，纸票嗰度吓。 嗯。 咁要问啲调查，要打电话出去啦。咁我哋今次做咗2600個案啦。咁打电话出去咧，需要时间嘅，亦都需要睇下有几多部机啦。同埋即係好多人會冚電話啦嘛，係嘛？咁所以我哋通常做一個1000人到嘅民意調查嘅話咧，一般都要用一個禮拜時間嘅。咁今次咧就已經比相對都快咗少少噶啦，即係一切順利噶啦叫做嚇。咁所以我哋就用6日就做咗1300，中大又係6日做，我做咗1300，加埋就2600咯。咁所以呢個時間都正常嘅。咁我哋星期六嗰日咧係做完曬呢啲訪問嘅，咁所以我哋跟住用咗星期一，即係星期日啦。 嗯， 我哋同事有開工啦，跟住星期一咧就做咗啲數據整理同埋討論，咁跟住咧就星期一晚咧就完咗個報告。呢個都係好正常嘅程序，同埋所用嘅時間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咯，我覺得。 嗯， 你都係做假咁，我覺得即係香港民意研究計劃所有嘅調查相關嘅問卷啦。我哋嘅抽样方式咧，全部都系公开嘅，大家都可以揾到睇到嘅。 嗯， 我哋亦都会将所有嘅程序好清楚向公众解释嘅。咁所以我觉得造假呢啲指控咧，就如果唔系误解嘅话，就系一啲即系唔真实嘅讲法啦。咁我希望大家即系唔好怀疑咯。即系香港民意计划一路以嚟嗰个工作态度同埋方式，大家都有人见嘅，我相信系。 另外有聽眾就問啦，個問法係點樣噶？你哋會唔會問埋啲問法都係想攞到你哋想要嘅答案噶？咁頭先有聽眾都講過呢方向，問法點問嘅？ 其實就份問卷已經公開咗噶啦，你睇翻個喺網上嗰份報告書，你已經睇到我哋份問卷係點問噶啦。我哋有幾份唔同嘅問卷嘅，但係基本上都係問同一樣嘢嘅啫。 嗯， 咁就即係我哋其中設計問卷一個基本原則，就唔好引致一啲引導性嘅問題啦。咁呢個係任何做調查都應該嚴格遵守嘅一啲道德操守嚟嘅。 嗯， 咁大家睇翻份問卷咯，咁有冇做馬好清楚噶啦。即係我哋份問卷有冇刻意誤導啲人，有冇引導啲人點答咧嚇？如果你唔知政府嘅坐監啦，咁樣你驚唔驚坐監啊？咁樣咁呢啲人道性啦，係嘛？但我哋冇從來唔問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判斷咯。我點講，如果你哋唔同意嘅，都唔會同意。咁但係你睇完之後，你就判斷到份卷有冇問題噶啦。 字眼上面咧係。我見你留任同埋問係支唔支持留任啊，定係辭職離開議會呢度都有啲特別嘅安排嘅，係咪呢度都？ 有噶，我哋有唔同嘅問法嘅，我哋有正嘅問法，有反嘅問法嘅。 嗯， 有部分受訪者咧就會問佢：你支持佢哋留任定係咪支持佢哋留任？ 嗯， 有另部分受訪者咧，就係咪支持佢哋離開咁樣嘅？我哋用呢個正反相間嘅問法咧，都係希望能夠即係避免咧，就即係。正面嘅法可能引致一啲人某啲嘅思维路径啦，我哋会咁谂啦。咁所以我哋两种文法系夹杂咁用嘅，咁所以其实都保证咗嗰种文法咧会产生一啲以你呢种文法而可能会出现嘅一啲偏差咁样已经。 嗯 ，OK。嗱，另外咧仲话系咪有18嘅个案系被剔除咗啊？今次点样揾呢啲所谓 系？呢个亦都系我哋保证嗰个问题嘅保证嗰个答案，因为今次咧就。當然有好多類別嘅人啦，有建制派，有呢個民主派，亦都有所謂15位嘅支持者啦。因為喺一開始咧，就決定咗係要睇呢15位受約束嘅民主派議員，佢哋嘅支持者係同意佢哋留任嘅。咁所以我哋要好清楚、好小心，就係要保證答嗰個人咧係盡量係保證佢哋呢15位嘅支持者啦。咁當然我哋會問佢係唔係啦。咁但我哋同時咧就喺我哋民意研究所嗰份問卷裏面咧，加入咗好多其他問題去測試嘅，譬如會佢話佢自己民主派支持者，但係佢原來俾林鄭月娥俾100分，跟住話俾我聽佢上次區議會投票係投邊個咁樣，投建制派咁樣。咁我哋就會覺得呢啲有問題啦，咁因為前後好唔一致啦，咁我哋就有係一個好嚴格嘅程序嘅。嗰、那個訪問員如果發覺係有呢啲問題嘅話咧，我哋問卷度。遇到啲問題嘅話咧，訪問員就會 report 俾我哋嗰、那個即係監場嗰位督導啦。督導咧就會即刻聽翻個錄音。咁如果兩位都同意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咧，先交俾我哋。咁我哋最終咧就剔除咗18呢類咁嘅個案咯。 嗯，呢18有冇話佢哋本身身份啊？會唔會都係民主派支持者群組嘅？定係咩都有啲嘅？ 佢哋我所知就主要都係話自己係民主派嘅支持者啦。咁但係實際上佢哋黑後面其他嗰啲十幾題測試答案裏面都有好多矛盾嘅地方咯。 咁但如果係十八個都嚟自民主派支持者群組，足唔足以影響到嗰個民意調查？邊邊多啲？嗱，而家都緊嘅，因為支持劉任四係47.1啦，反對劉任四係5.8啦，會唔會影響到呢個關鍵位嘅？ 就算呢十八個攤曬去某一邊嘅話咧，都唔會影響到而家個分佈嘅個多少分佈嘅，因為十八個只係佔我哋2600個個案裏邊一個好細好細。 如果喺738個裏邊咧， 700個裏邊咧，咁都係佔少於一咁，少於0.几%都係，咁所以其實嗰個影響就唔大嘅，應該嚇唔使擔心嚇。 有咁少咩？唔係有十八個除738，可能有 幾個咁咪700几个，咁你1% 就系七十八个就系2%多少少啦。咁但系头先讲咗啦，即系基本上佢哋都系本身入边有好多唔 consistent 嘅地方，所以我哋觉得剔除，而且佢哋都唔一定系认系嗰十五个人嘅支持者咁，有部分系认都系民主派咁样。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阿钟建华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唔该晒，拜拜。钟建华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啦，咁就解翻咧佢哋点样做呢个民意调查嘅。我谂大家继续打嚟倾1872311，1872311，咁而家啲民主派议员都做咗自己决定啦，有人留，有人走，咁大部分都选择翻留低嘅。咁大家点睇呢个安排可以讲下啦。另外头先都讲到啦，喺疫症之下啦，寻日就零本地确诊，不过又听到有话初步确诊院舍嗰度。咁对于院舍啲咩影响咧？电话旁边请嚟有安老服务协会嘅秘书长陈勇洲一齐倾下噶。早晨，陈勇洲。 系 ，hello， 早晨， 你好。 系啊，听到话院舍有初步确诊，你听到呢个消息点样啊？ 系啊，寻日收到呢个消息都业界都再次紧张起上嚟啦，因为对上一次第三波爆发，有院舍第一间院舍开始确诊之后咧，其实我哋院舍都即系业界所有院舍都加强咗一个防疫措施啦。所以但系对上一间就系、是、譬如话九月三号对上一次啦，咁至佢而家一个月，咁本身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咁但系寻日听到有一个怀疑确诊消息嘅，又大市一紧张上嚟啦，系啊，大家。 其实而家安老院舍个情况系点啊？因为好多人都关注探访嗰度啦，同埋嚟紧又中秋节啦，会唔会即系之前听讲有啲因素嘅，可以都俾大家见下咁嗰啲，而家点啊？ 其实嗰、那个探访嗰度咧，其实第三波发生咗之后咧，其实社署啊、卫生防护中心都发咗一个好清晰嘅指引，叫我哋停止晒所有不必要嘅探访。咁所以其实到由开始到而家，其实都大概两三个月啦。其实好多家人咧都有少少按耐不住，就话即系不断要求我哋院舍咧，就话可唔可以中秋节啦，临近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咁样，就安排一次探访见下啲老人家。咁其实有啲院舍我知道部分我哋会员咧都有一个叫做特别嘅因素安排，咁但系佢哋都好考虑到就系嗰个做嗰个风险评估措施咯，即系譬如院舍入边有冇一啲比较独立啲嘅空间，比较通风啲嘅空间啦，咁同埋就系做一个预约形式，可能就每一次限住一组人嚟探。每一次一組人可能都係兩個家屬啊，咁樣去減低個風險咁樣咯，係啊。 咁呢啲原本有幾多院舍都有呢啲諗法嘅，你大概知道多唔多噶？係咪？ 其實如果我哋知道都多嘅，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都經營緊院舍啦。其實我哋每一間院都收到一啲家屬咁嘅要求。咁本身其實我諗睇翻近排嘅情況，疫情好似開始放緩啦，亦都即係可能連續15日都個位數字，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可能有一啲意識想可能做呢個特別安排，咁但係因為尋日聽到一個院舍又懷疑一個即係初步確診啦，但係可能都要有待覆核啦個結果，咁但係我哋都即係臨時煞停咗一個有關安排咯，就同家屬解釋翻就係話可能即係而家疫情都未完全係即係穩定啊，咁可能都係叫佢哋暫時忍耐一陣咯，咁可能透過電話啊或者視像做住一啲就係探訪先咯，可能係可能就會有一個特別。 我見到另一位業界咧，都係同樣嚟自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啦。阿李輝就話有成2-300間院舍諗住有咁多，你掌握係咪都係咁長啊？數字都有25萬。 其實係啊，差唔多嘅。因為我諗大家都明白到啲家人嘅心情咧。其實每一個有長者喺屋喺個人院舍嘅咧，其實都好心急想探到佢哋，尤其是中秋節咧，咁都想見一見。咁所以其實即係啲2-300間其實係有咁嘅數字。咁但係。即係到尋日收到咁嘅消息之下咧，其實我知道大部分都已經通知家屬咧，就煞停有關安排，咁都有少少失望嘅啲家屬，係啊， 即係應該大部分都煞停啦。咁但係 我諗都係啊，因為始終都有個風險喺度咧，因為你都知道，如果院舍爆發嘅話， 其實長者是一班高危的一群啦，咁變咗佢哋受呢個病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咁所以我諗啲家屬都會明白嘅。 咁中秋節院舍裏面有冇其他活動啊？咁樣又見唔到屋企人啦，咁點樣？還是都係盡量唔好接觸噶啦。 其實我哋都即係當然係第首要就係我哋諗而家目前為止就係第一樣首要嘅事就係做好防疫工作啦。咁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翻長者嗰啲情緒，因為中秋都係一個大節啦嘛，我哋中國人嘅。咁所以我哋院舍咧其實都有做翻啲派月餅啊，俾啲老人家啊，或者係送一啲生果俾佢哋啊。咁同佢哋喺院舍入面做一個好似自己屋企人做一個節咁樣咯，係啊。咁所以佢哋都開心嘅，都感受到啲氣氛嘅。咁但係唯一就係可惜嘅就係見唔到屋企人咯。呢、這、一個就係、是、係啊，即係見唔到佢哋係啊。 嗯，另外啦，都長遠都要諗啦，成日都話可能要同啲疫症共存一段時間。咁安老院舍都見人多啦，又都叫住得近啦，咁啊點樣做好啲咧？咁據有啲報章報道咧，就見到港大袁國勇教授咧，之前都去過啲安老院舍視察，咁咧就話咧，本港有部分院舍啲通風嗰啲咧，就應該要執一執喎，譬如話冇先風入去啊等等嗰啲，咁亦都提出就話，不如人均面積目標要去到8平方米啦咁樣。初步你聽落同唔同意啊教授嘅觀察啊？ 其實都我諗呢一方面嘅嘢係值得去探討嘅，因為始終安老院舍係一個比較密集啲嘅地方啦。咁如果譬如啲通風啊，或者啲環境比較逼仄嘅話咧，對於呢啲傳染病嘅一啲控制咧，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咁我諗即係社會大眾都知道，即係安老院舍其實都有差唔多20多年嘅歷史。咁可能有一啲舊式少少嘅安老院舍咧，可能個通風上面咧，可能對於個通風上面嗰個設定啊嗰啲嘢咧，就未必可能做得咁理想嘅時候，我覺得係借呢個機會，其實都可以即係檢討一下，其實某一啲院舍可能喺個加添翻一啲通風嘅裝備啊，或者設備去減輕翻日後如果有一啲感染病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風險咯，係啊，我哋覺得係值得探討嘅呢、這個問題。 佢有個目標仲話提，希望人均面積咧增加到8平方米，床距咧要至少1米嘅，做唔做到啊？呢、這個？ 系，其实而家我谂，即系喺呢个疫情之前咧，其实一路都喺度安老院条例都喺度即系商讨紧点样去修订啊，去更新。咁其实都有提到人均面积呢一个问题。其实都呢一个八平方米，其实我谂大部分而家香港院舍都系差唔多接近呢个水平，所以应该就难度应该唔太大嘅。如果呢一个即系人均面积八平方米， 床距至少1米咧，做唔做到啊？而家？一張床同一張 床 之間， 至少 一米。 床距至少一米嘅話，其實大部分如果譬如話如果譬如一啲一般院舍嚟講，都有一啲床同床之間咧，都有啲間板咧去間住咗嘅。咁如果你話直接床望到床嘅話咧，相信係最少可以做到一米，因為你始終都有一個人行嘅通道啊，或者係一啲輪椅坡嘅通道咧，其實呢個應該問題不大嘅。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陈总周，多谢晒你讲翻业界嘅情况俾你听下。陈总周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嘅秘书长啊，有啲院舍谂住中秋有得恩出俾大家探下啲长者，咁但系而家就有呢个初步确诊嘅消息啦，都话要煞停啦。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由民主党的拜登挑战现任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两人就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针锋相对。拜登认为应该留待大选结束之后才提名。不過特朗普認為現時有充裕時間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選，又強調現屆政府已經獲選民授權他提名人選。辯論在克里夫蘭的海斯西柱大學舉行，由霍士電視的著名記者華萊士主持。經雙方陣營早前協商，今場90分鐘的辯論分6個環節，每節15分鐘。外界預期辯論會圍繞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經濟、種族和暴力事件等。新任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說，

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都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咁样去欢度呢个中秋佳节啊嘛。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2020年9月30号，19名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陈淑庄离任。 周五起，处所可多于四人对制运动，宗教活动有条件恢复。 西九行政总裁柏志高将于11月底离任。 英国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八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听日就中秋节啦，又系国庆日啦，咁啊香港嗰度大家都关注啊呢啲日子会唔会嗰啲社交距离措施会喐咧咁样，咁但而家就话啦，四人限聚令咧系会维持嘅，不过星期五开始啦，一啲崇拜地点做嘅宗教活动，咁啊参与嘅人数咧就唔能够超过处所可容纳嘅一半嘅，咁呢个松咗啲噶啦，咁另外一啲对制嘅运动喺体育场所做咧都会放翻可以俾大家做噶啦，咁另外就讲到啦喺。食肆嗰度而家就限四人一台嘅，咁如果你多过嘅话，咁以往就淨係罰个老板啫，咁而家呢就罰埋嗰啲食客，如果你多过四个人坐埋一齐，个个都可能会受罰。大家点睇打嚟讲下 ,1872311, 有啊许生啊，许生你好。 早晨。 早晨许生系。 大家真係即係中秋节要快乐啊。 嗯。 嗱一个问题咁样嘅，我係家富商业中心业主立案法团一个代表。 嗯。 咁而家我哋嗰边嗱，呢个地方喺呢个嘅山东街个位置啊。 OK。 咁但佢十七楼嘅时间咧，有一间嘅公司啊，专系换礼物嘅。 嗯。 咁但系每日咧，嗰度上上落落咧，都超过成百人啊，起码喎。 系。 啊，咁就系但系两个情况出现，第一，当呢班人入去大厦嘅电梯嘅时间咧，但系个个唔识嘅。 嗯。 啊，都系戴口罩啦，系咪？但系唔识嘅，咁就上去。上到去之後咧，喺十七樓，當換嘅時候，因為太多人去換禮物啊，咁跟住十七樓排到去十六樓、十五樓，喺後樓梯咁轉落去喎。咁呢個算唔算係犯咗嗰個嘅限聚令咧？ 嗱， 呢個好重要。第一，如果係有事發生嘅時間，如果有警察或者邊啲人嚟去捉人嘅時間，捉邊啲人咧，係咪全條隊伍拉曬咧？第二係告嗰個嘅十七樓依間公司啊，還是告林安法團？我哋呢班委员咧， 嗱， 我想知道大家呢方面可以俾我哋一啲咁嘅意见。呢个第一嘅问题，我其实有第二个问题嘅。 好，想讲埋 啊。我其实叶兄，你可唔可以会有回应？ 好，我唔识啊，呢啲老老实实真系讲啲执法嗰啲细节嘅。你不过听落吓，一般嚟讲，成日都话排队嗰啲咧，就未必算系一齐有共同目的咁嗰啲。譬如你搭车、巴士站咁嗰啲， 共同目的啊，而家全部上去换嘢啊嘛。 呢、這個都要問翻啲專業人士先，我真係唔敢亂答呢、 這個。我將件事同有關當局提一提，好唔好啊？ 好啊。 第二件事，我係近呢個零月發現一個好特別問題啦。好似今日，好明顯嘅喺交通嘅要道裏面啊， 係 冚唪有石油車死火，有交通意外等等。咁嗱，你發現一樣嘢係全部喺交通要道。以往嚟講，一喺隧道口， 係 而家今日喺龍翔道嗰度jam 嘅时候去到观塘去唔到，喺维多利亚公园嗰度一 jam 咧，全部上山落山嘅位冚唪唥就 jam 晒。我怀疑咧，而家因为有我哋国安发出咗嚟啊，有啲人唔敢去公开去打烂啲交通灯，咁以致咧喺唔同地区里边，喺呢个好多嘅交通要道喺嘅地方里面都有出现啲问题。讲紧新界， 关交通灯咩事啊？你讲呢个？即系佢坏车同交通意外咁。 嗱，请你听明我讲啦。如果你公开喺弥敦道打烂交通灯，咁即刻俾人拉噶啦。 系啊， 而家系咪嗱？但系如果你喺啲交通重要嘅地方，隧道口、唔同嘅地方等等咧，喂，你个车我坏车啫嘛，你冇扶喎。如果两三个人架车有默契地，突然间喺度，我你撞我，我擦你， OK， 嗱呢个就因为真系今朝就听交通消息就话喺呈祥道嗰度近蝴蝶谷道分别有坏车同交通意外啦。咁嗰啲交通事故究竟点样一回事咧？我哋都不方便揣测啦，警方都会继续调查嘅。不过多谢晒阿许先生嘅意见先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啦，而家就九月尾啦，听日就十月份咯。但系十月份十月中咧就会特首林郑月娥咧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不同团体咧都有啲建议俾佢嘅。咁之前见到咧香港测量师学会对施政报告咧提有七大建议啊，其中一个建议咧就关注到咧黑厕嘅设计，因为话而家有啲楼啦，十几年前开始咧就政府就俾有黑厕嘅，黑厕即系嗰啲冇窗嘅厕所嘅。咁究竟黑厕有咩问题咧？咁因为啊测量师学会都话要检视嘅，咁就请嚟佢代表一齐倾下先。请嚟有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一起倾下。早晨，何巨业。 早晨。 系啊，点解特别关注黑厕呢件事咧？有啲咩促成你今次要提呢个建议啊？ 其实每年我哋都关注一啲政府嘅政策嘅，尤其是对于房屋土地啊嘅政策。不过今年点解我哋真系特别提出黑厕咧？因为年头大家都好清晰啦。这个疫症期间咧，大家就好关注咧，系啦，会唔会嗰啲渠管啊系一个传播病毒嘅源头？咁跟住渠管咧，大家係擔心個浴室啦、廁所啦，大家係擔心啊裏邊啲渠管如果舊咗之後或者保養唔好咁啊點啊點點。咁所以咧，但係咧，我哋就係唔好淨係睇啲好舊嘅樓喎。咁其實咧喺啲近年興起嘅一啲嘅浴室廁所設計咧，其實就會唔會仲潛在一啲重大啲嘅風險咧？當然我哋唔係話一定係有嘅，不過就話，因為其實客觀嚟講，大家都話。有窗，都叫做安心啲。但系就近年呢啲嘅浴室廁所咧，就潮流趨向就少窗或者系冇窗。咁嘅話，咁我哋擔心啊，因為其實我哋呢個健康而家嚟講，我比任何嘢重要。 係 衞生比任何嘢重要，仲重要過即係我哋所謂咩節能環保嘅嘢。咁其實我哋就覺得，其實有十幾年嘅設計啊，咁我哋而家對。一般市民都覺得冇窗嘅廁所，其實都可能有啲有啲人中意，有啲人覺得哇，其實唔好舒服喎，衞生係咪都有啲隱憂咧？咁我哋覺得，今次我哋要落地啲啦，唔好淨係講啲宏觀政策，我哋講一啲即係貼身啲嘅民生嘅問題，同埋對健康直接有關嘅嘢。咁我哋覺得政府應該掌握今次機會，有大家關注嘅呢個前提之下，不如大家去檢視一下啲黑廁問題。 黑厕设计上就冇窗啦，咁但系佢都有抽风系统嘅，就用嗰啲机械抽风嗰啲嘅，咁嗰啲有咩问题啊？ 其实咧黑厕咧就十几年啦，或者甚至乎喺啲非住宅嘅建筑物都接近廿年噶啦。咁我哋咧就话，黑厕系可以嘅，当年嘅概念啊，因为你见啲设计，咁但系咧一定有机械抽风，因为咧大家担心就是、有灯咧就可以解决照明啦，咁通風就要靠冇自然風啊抽風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如果有住喺一啲嘅住宅單位或者係商場或者住樓咧，你見唔見到嗰個通風管喺邊度咧？大家有冇平時有冇睇下啲通風管係點樣嘅咧？咁我想十之其九都冇嘅，咁就我哋就會有陣時我哋做好多維修或者做咗保養，我就發覺啲通風管裏邊。可能即冇乜人關注嘅、有好多細菌或者有啲沉積喺度嘅，甚至乎裏面你知通風管係點做咧？一般係用啲嘅鐵啊，我哋叫做以前啲鐵精鐵啊，或者係啲鐵管，咁啊就接埋嘅啫。咁其實就好多時就有長期嘅潮濕咧，都會生鏽嘅。 O K， 咁再增有滋生細菌或者有啲嘅毛菌啊，咁都常見嘅。咁咁我哋諗諗。這個會不會是一個，但是我們就安裝就有要求，因為呢屋宇署批准你做黑廁呢就必須有機械通風的，足夠的抽風量，是做好的陣剛剛入伙的陣但是日子久遠，大家那些抽風線會不會有維修妥當啊，喉管有沒有清潔，同埋我們叫做保養妥當啊，沒什麼人特別關注同埋跟進，政府也都難以監管的。我們就擔心了，咁呢個係咪另一個嘅衞生嘅關注點咧？我哋覺得所以就算有機械通風，係未必一定解決到所有衞生問題咯。 OK， 咁所以關注點係應該嚟緊新樓都唔俾再有黑廁好啊？定係話照俾？不過你頭先講嗰啲通風系統就要規定，譬如幾耐要驗一次啊？要攞到咩標準先得啊？咁樣點樣做好咧？ 我覺得呢個咧就點解我而家都冇一個全盤，即、就、係、是、我個人嚟講，我哋都冇一個全盤所謂嘅即係一個建議或者係一個技術細節。不過我哋覺得有幾個方向，點解就一定要做檢視咧？第一啦，就係咪完全冇窗咧？而家我哋話正常嘅廁所，根據法例之下要求咧，就是、有一定嘅一個窗戶嘅面積，對出去有一個空間，都有基本嘅空氣流通咁樣。咁就算你達唔到呢個標準都好，可唔可以都起碼有一啲細啲嘅窗，有啲基本嘅通風咧？我哋叫做唔係而家現行嘅標準嘅通風都好，有啲嘅自然嘅通風啦。第二，我哋就擔心到咧，就係話嗰個其實機械抽風咧，嗰、那個抽風路線或者啲嘅喉管嘅擺位、長度，甚至乎有冇一個所謂清潔口，同埋點樣監察嗰個清潔狀況，會唔會仲有一啲現代啲嘅嘢咧？現代啲嘅處理方法咧，因為大家都冇睇過嘅，十年喉管係點都唔知嘅。咁係咪有啲監察器又好，或者甚至乎我哋易於喺一啲地方俾人哋做呢個檢視嘅，或者定期定期清潔，當然我哋鼓勵嘅，但係政府又好難執法嘅。即係喺你屋企點可以定期你唔清潔就話你犯法咧，係咪？咁但係即係一定有啲樣嘢咧，提出一個警示，咁你就即係大家係提醒大家同埋管理處或者喺呢個大廈公眾地方會做啲參與到呢個檢視咧。咁仲有一點係比較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假設廁所其實源頭係咩咧？可能就係啲喉管嘅問題，啲渠管嘅問題。咁其實而家個黑廁裏面嘅設計渠管都好多時藏咗地下，或者都係相對隱藏嘅。咁我哋其實重點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就算喺冇一個完整嘅自然通風嘅廁所裏面都好咧，啲喉管可以叫做我哋叫做少啲物出問題嘅風險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唔單止淨係有冇窗嘅問題，即係我講成個黑廁嘅概念。整体成个厕所包括渠管的一个布置设计或者是安装甚至保养的方法，这些呢一个整体检视，那我们觉得才是真的长远。 那即是这一刻其实你们都未说到 要停了黑厕这件事，即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但是我们想政府现在立刻要检视，当然啦，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如果发觉个风险高的，因為其實呢個容許黑廁咧係唔係一個法例嚟嘅，係屋宇署嘅根據佢哋嘅政策之下，屋宇署長嘅一個所謂檢視務監督嘅權，所謂有啲放寬嘅啫。即係你話將呢個放寬可唔可以如果覺得風險高，即時可以我哋叫做收緊翻啲，唔好放得咁闊，咁我哋都可以有一個所謂控制下啊嘛。 OK， 咁我覺得我哋呢個所以點解要一個快啲嘅檢視？ 係啊，好啦，我想問一下，因為啲人可能都住緊有啲地方都係黑廁咁，聽到你咁講都會驚噶。有冇啲可以有冇啲嘢可以做咧？譬如你嘅大廈嗰啲機械通風嗰啲，小業主又管唔到喎，有冇啲嘢可以自己做去幫到手 咧？有嘅，其實咧，我諗首先針對個機械通風啦。頭先講咁多嘢，咁其他疫情定局噶嘛。咁其實咧，呢啲機械通風就自己嘅廁所出去嘅咧。大部分都是自己廁所，可能咧就接駁出去接近户外，譬如露台啊，甚至乎外牆口嘅，或者有啲咧就接駁出去咧，唔係自己嗰個單位外牆，可能經過公眾地方先至去到後面一個外牆都未定嘅喎。咁即係經過啲走廊，你知而家啲樓好細噶嘛，即係好逼結，咁可能揾個外牆出風咧都好難，咁就要經過啲公眾地方出去。咁其實咧，我覺得咧，第一，其實如果啲大廈管理處或者法團應該咧，盡量將以前嘅機械通風嗰啲位置，甚至乎嗰啲機械通風嘅設計嘅資料，盡量提供俾啲業户先，等大家知道。因為好多人住緊好多年都唔知道原來有一個咁嘅所謂機械通風嘅，同埋嗰個喉管走向，咁亦都唔知道自己要做檢查同維修嘅。咁應該提供啲資訊先。第二，管理處可唔可以組織下做一啲比較頻密啲嘅，而家即時組織一啲嘅檢查，睇下裏邊嗰個衞生狀況。其實等於我哋而家開放式廚房咧，都要每年做消防系統嘅年檢噶嘛。咁其實做管理處如果係組織到我哋做一啲呢啲喉管嘅檢查，通風管嘅檢查，睇下裏面狀況會唔會有都係邋遢啦，定係話都而家都乾淨嘅。咁大家咪安心咯。咁起碼有檢視，要做清潔嘅，組織一齊做清潔。起碼呢個短期可以解決一啲面臨一啲嘅短期嘅隱憂先。 OK， 如果再去到即係小業主嘅角度啦，呢啲就可能法團去做啦。有冇啲嘢可以做嘅咧？仲有冇得空間？譬如加嗰啲話加抽氣線啊，加浴室寶啲得唔得噶？幫唔幫手？ 冇嘅冇嘅嗱，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第一加抽氣線都好啦，你都係要有個通風位抽出翻外牆嘅。咁但係因為點解黑廁就因為根本上你個廁所後邊 大部分都唔係外牆，你要經過後管先出到外牆嘅。咁其實你根本做呢樣嘢咧，不如你做好自己，係因為自己個單位裏邊嗰橛嘅後管嘅清潔先。 嗯， 仲實際啲，要室保更加唔好住，因為要室保個都要有個排風管嘅。咁你一係用翻原有排風管，一係就自己新加。咁其實你如果新加到，你又一早都已經係做咗一個比較好嘅設計啦。咁我覺得最好將檢查而家嘅通風管嗰、那個排風管係最重要。 咁所以即系小业主冇乜嘢做啦，都系靠法团嗰个层次去到再 都唔系嘅，因为有啲嘅通呢啲排风管咧系单位里边嘅，有啲个别设计。咁所以我就话第一件事，大家如果法团或者管理处帮手提供啲信息资料俾啲各个业主先，知道如果你哋啲管道喺自己单位里边，你可以点样清洁先，点样去做检视先，咁可以自己首先业务自己做嘅先。咁管理处梗系如果喺一啲公众地方嘅，尽量去帮佢哋一齐处理咯。 好吧，唔系，咁如果仲要检查单位内嗰啲，系咪要揾专业人士做嘅？呢啲都要。 其实要噶，因为你应该揾啲通风我哋叫做都系啲嘅承办商，我哋专门做安装啲通风系统嘅一啲风喉嘅。因为你检查佢，你自己睇未必睇到嘅。我哋有阵时啲喉管好细。要做我哋用啲所谓嘅内窥镜，甚至乎你清洁佢都用啲工具去清洁嘅。咁其实可能真系要。 专业人士做啦， 搵人睇睇啦。 OK， 好，咁多谢先何巨业倾到呢度。何巨业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今日倾到呢度先，听日再倾。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读香港作家嘅散文杂文，蔡澜系我唔会错过嘅一位。理由好简单，里面有人生智慧，有文化认识。而呢一类嘅前辈作家，我哋拥有嘅今日系越嚟越见得弥足珍贵啦。 佢目前仲努力咁每个星期日交俾报纸发表一篇篇幅不短嘅散文，写佢嘅生活享受，依旧让我哋可以阅读佢嘅生活趣味同埋饮食智慧。而且更加叫人欣赏嘅系藏喺生活饮食入面嘅一啲人情练达、人生体验入面都系珍贵嘅智慧。 读之。启发良多，不过他对专栏的改变其实并不乐观的。他指出香港专栏已非昔日可比，他认为六七十年代在新生晚报的专栏有十三会、胡谷人等作者是犀利的，到了八十年代专栏就成为社会阅读的主流，亦都是报纸副刊的主力，追读每天报章的专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时至今日可以说是专栏的尾声，已经很少人追读专栏这种风尚了。而蔡澜的散文真是充满蔡澜特色，只此一家，别无他店。 在他结集的散文集《蔡澜族源》之中，写朋友、读书、电影、音乐、饮食、旅行，偏偏都表现出他的个性，是典型的蔡风格、蔡生活、蔡学问。就好像他讲《花生漫画》一文之中，他论及查理布朗长大之后的命运，尽显蔡澜的人生幽默感。不要以为蔡澜为人自大、自负其才，其实他只是看不起那些装空作势的伪君子。 我曾经邀请蔡先生到大学去演讲，他当然不是谈什么文学研究，但是他在散文杂文的一支笔是要有风味的。他写的是雅俗共赏，他的演讲亦都谈笑风生，听者大乐。试问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蔡澜族源》，作者蔡澜，由天地图书出版。